我留在梦里面，靠回忆去安慰。 相识到相恋，太多苦你不曾了解，不珍惜怕错过，太在意怕失落。 要让梦先走一回，点滴都可贵，过去都是我不对，只求你能了解。 相爱到相约，总会有感 FM99.9的听友们，我是五方桥斯巴鲁旗舰店总经理奥东。新年到，祝愿大家紫气东来，年年如意。生活像斯巴鲁车标中某速星团一样璀璨，仕途步步高，像斯巴鲁全时四驱一样勇往直前。最后，祝朋友们都能度过一个快乐的新春。 新春佳节好运到，近期来报晓，好事来得早。我是埃及航空公司罗云梦，祝私家车 FM99.9的听众朋友，新一年的生活更精彩，灿烂心情天天在。

时针它不停在转动，滴答铃答铃答铃答，小雨它拍打着水花，滴答铃答铃答铃答，是不是还会牵挂它？ 还会有人把你牵挂。